相逢，就和你有了情呀情人梦，情人梦只为甜呀甜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我把我的心映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映在梦中，情人梦呀情人梦，永远被歌颂。爱的花盛开一呀一重重，爱的果结满情呀情人梦，情人梦充满情呀情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我把我的心映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映在梦中，情人梦呀情人梦，永远被歌颂。我把我的心映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映在梦中，情人梦呀情人梦，永远